站住，有什么话开口就说。 此番杨林老子高挂榜文，分明是金钩吊饵诓引我等。 诓也得去，不诓也得去， 只要去必须定计而行。 有什么好主意快一块就说。 众位伯弟们，下山人人必须小心，一路之上千万不可失去自家的民心。 我有耳朵里 能胆一事提防老子的耳目。 哎，三哥，那不是把二哥给憋坏了吗？ 来 了，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多谢先生是妙策， 轰轰 大火灯了中， 不是战场，死脱逃。 什么状？叫我 表兄到此，火炮齐发，天崩地裂的。 你请我也不拦，岂有此理？卖马，卖马！ 您问我呀，呵呵，小买卖卖烧饼的， 带来多少？ 一个不落都带来的。 你要往哪里去卖？ 我到窖厂去卖。 窖厂人多，你要小心了。 嘿嘿嘿，您别瞧我这个烧饼小，它的来头不小，总有万马千军吃了我的烧饼，管叫他晕头转脑，我要打他个东歪西倒，也好打搅我的二哥秦叔宝。哎呦，我怎么都说出来了？哎，你卖烧饼 兵杀齐腾，全凭双棒打秦琼。大门金锁连环阵，要他像个马。